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头先啊，就讲一啲无关痛痒嘅嘢啦， 你都知道自己无关痛痒， 就唔系嘅，咁啊，即系轻松少少啦，吓，咁啊，因为你成个 礼拜，你借呢个全城八卦， 系啊， 呢个所谓偷情事件， 咁啊，抽下郁敏水啦， 啊，攞下 like 咁系嘛， 系啊，我谂佢都即系非常之寂寞噶啦，呢排都系，咁啊，但系咧就。今日礼拜啦，咁啊，真系确实系好沉郁嘅，其实系主要就因为嗰个叫做占中审判日啦，系嘛，完咗之后，咁啊，就嗰个结果走出嚟啦，咁就而家主要咧就系三子罪重，咁啊，阿朱木咧就唔需要坐。如果你话纯粹以刑期去计嘅话咧，就我觉得个个都合理之余，其实我你如果你问我啊，净系问我嘅话，我系收货嘅，其实系 唔系应该咁？我都思考过呢个问题，我觉得我嗰阵时候你记得话半年到九个月 系 其实我都系睇低咗呢个特区政府嘅，因为点解咧？当特区政府用一条普通法嘅所谓煽惑罪咧，简单讲就系嚟告嘅时候咧，其实咧你系注定咧佢系抽线象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我谂咗好耐啦，我冇机会同啲律师倾下，或者法律界人士，我估佢哋都唔系好识啦吓。即系百几年前嘅普通法都攞嚟用嘅时候，因为如果佢而家嗰个判刑里边咧，我哋应该可以睇得到咧。嗱，佢话佢哋人格高尚，有正当嘅职业，亦都系即系和平嘅。咁你可以攞咩告咧？如果你真系要攞成文法嘅公安条例嘅话，只嗱行为不检又唔似 ，OK， 暴乱又未去到，即系 riot 啊，未去到。Unlawful assembly 都好問喎， 所以而家揾， 因為嗰個有 breach of the peace 噶嘛，你去到最低嘅程度咧，只係未經批准嘅集會，咁嗰啲嘅判案咧，就真係一如嗰陣時候戴耀廷所料啦。呢、這、一個公民抗命咧，我哋係低成本高效益嘅， 係 OK， 咁所以咧就估計嗱，我試過啦，未經批准集會兩次都係罰錢啫嘛，社會服務令都唔使啊，所以今次佢点解要揀呢条罪嚟去告你，其实係明送入监狱嘅。OK， 喂，呢个就好明显㗎啦。而呢一个法官呢，你话即係出人意表，头先你用呢四个字去形容。 我觉得就又唔係话出人意表，比我想象中低囉。其实就係、是、我嗱，起码我如果你问我嘅话，刑期上面啦，我觉得合理嘅。 但係背后呢，同意下、先同意咗呢个讲法。就話我哋會收貨嘅，嗱、唔知道特區政府有冇咁賤到咁咧，走去複核刑期。 複核刑期咪好似嗰陣雙核三子咁樣咯。 嚇！但係就嗱，緩刑嗰啲有冇得複核刑期咧？有另外一件事，即係你唔可以話判到緩刑，可唔可以判到緩刑之後跟住話而家唔判緩刑咧？咁樣 要收監啊咁樣。 但係嗱，你再睇翻每一個嘅判罪咧，其實佢背後係有政治性。 係，梗係啦。 嗱，三子見到你豬目咁大鑊。身體咁差，因為聽佢入咗好多醫院嘅，即係嗰個唔係炸嘅，都唔係扮嘅，大佬嚇。喂，七十幾歲人，你仲要佢坐監，冇道理嘅噃。所以佢係有計算嘅。好啦，你嗰三子咧，呢一單嘢裏邊咧，佢要孭曬鑊嘅，要找數嘅。OK， 咁所以咧就判十八個月。如果你除翻咧，其實係大概十二三個月到咧，就已經係一條好漢出翻嚟嘅啦。咁而兩個立法會議員 我估邵家臻同陳淑莊應該唔會有太大差異嘅，應該都係八個 一樣。 OK， 跟住低一個檔次嘅人咧，簡單啲嚟分拆佢啫，咁咪全部八個月咯。 嗯、 除咗張秀賢 ，OK， 佢就俾佢二百小時苦，計二百重嘅，因為我冇記錯咧，最重最高嘅咧二百四十嘅，佢、 嗯、 差唔多已經係去到最前嗰啲嚟嘅，已經係、嗯、即係最盡嗰啲嚟嘅啦，已經係。咁所以咧，嗱，今次佢系有 balance 嘅，你睇得到 有 balance， 我觉得系 唔坐监嗰啲社会服务令嗰啲， 嗯， 除咗阿明以外，大部分咧，其实喺政治上边咧，佢已经觉得你系冇威胁嘅人嚟， 嗯， 或者根本嗰啲人唔谂住佢参选嘅， 嗯， 但系咧，嗱，三子就一定要以儆效尤啦，即系从当权者嘅角度去思考，同埋你两个立法会议员、嗯、DQ 咗你。呢个系一个重要显示嚟嘅，嗱，你唔好以为你自己立法会议员你大晒，嗱、嗯，我用当权者嘅角度谂就唔系我哋同意吓，立法会议员唔系大晒嘅，你够胆落住落去呢啲咁样嘅反建制嘅运动咩？我就要惩戒你，2024年都冇得选， 嗯， 先有翻出嚟选应该咁讲，如果计 convention date 嘅话，你想出翻嚟选，起码2024， 嗯 哼，系咪？嗰阵时候有啲人记唔记得咧？我唔知道。但起碼小情大戒先，所以佢全部都係有用心地去諗咧。即係嗰兩個禮拜咧，其實我覺得佢係第一睇外面嘅輿論，究竟 哦咁梗係啦， 外國嘅傳媒究竟點樣睇呢一單九子嘅案件？嗯、第二，佢都威過每一個人嘅身份，同埋佢未來嘅出路。 尤其佢講到話，即係呢一個公民抗命啊、天真啊嗰啲乜嘢啦，咁啊引嚟反彈。咁所以其實佢而家佢今次判刑嘅時候，佢都補翻飛，佢補翻飛就係話冇暴力啦，係嘛？起碼佢哋咧就係為咗真普選啦，係嘛？ 佢有個 connection 喺度。 係啦，咁而家你話 喺度嘅， 如果你係要專登找渣嘅話咧，去揾一啲位入佢嘅話咧，咁所以其實今次有啲偏。 佢得兩個位嘅咋？ 又話冇道歉咯。 一你觉得争取普选系咪可以咁 naive？ 系咪？喂，但系我想，如果我系即系辩方嘅话，我就会话法官先生，呢、這个世界 no pain no gain， 民主，你真系等当权者自愈啊，阿哥。 但佢今次判刑冇讲。 喂，你呢一个系完全系只系识法律，但系完全唔识呢个认识世界嘅人嚟噶嘛？ 佢今次冇讲呢啲嘢啦。嗱，佢主要佢执住两样嘢啫， 就系、是、第二就话你冇悔意， 冇悔意，冇道歉，系嘛？为欠佢喺度道歉，咁呢个已经错咗啦，因为苹果已经督爆咗佢啦。咁啊，即系无论双鹤三子又好啊，唔系即系无论呢一个三子又好啊，即系陈建文啦、啊，系嘛？佢哋都有道歉嘅。咁跟住仲有即系学联又好啊，其实。即系呢啲嘢全部喺十月嘅时候有啦。 我想问呢位法官先生，喂，阿哥，我同香港市民因为霸占咗79日、 嗯， 道歉有咩意义咧、 嗯？ 喂，呢、這个唔系现实世界喺个民主运动会出现嘅嘢嚟噶嘛？ 嗯、 你以为我哋系唔需要有付出任何代价嘅情况之下、嗯，你可以攞到嗰啲嘢？尤其是呢个系 common good 嚟噶嘛？喂，当权者。唔会贪得意，如果喺冇压力嘅情况之下，系会放俾你嘅，大哥。你有冇读书噶？你系咪法律？你只系识法律嘅咋，阿哥？ 咁但系咁样， 即系不过咁，即系话说回来，即系你学你话斋，喂佢判得嗰，因为呢条咁嘅控罪，佢要作一个裁决，冇得唔入佢罪嘅话嘅情况之下嘅前提里边。我冇话你受人影响吓，冇话你阿爷落你 order 吓，我只系话喺呢条咁嘅控罪里边，你只可以咁判。 嗯， 喺咁嘅判决里边咧，你点样兜咧？你点去 justify 你嗰个决定咧？ 嗯， 咪只有呢个 啫咯，即系所以其实佢 夹噏 嘅 啫， 夹噏嘅。所以其实佢，我觉得即系夹噏咧个意义咧，就在于其实佢要做个政治平衡，呢个好明显啊，呢个系。咁同埋咧就系其实佢今次佢咁样反而嗱，我觉得咧系证明咗一样嘢啦，政府啊。即系而家呢个刑期走出嚟咧，系8至16个月啦，系反而证明咗政府咧用呢一个煽惑公众妨扰呢条罪啊，或者串谋煽惑公众妨扰呢条罪，其实系多余嘅，只系戇鳩。因为其实讲真， 点解？ 点解咧？因为而家你系8至16个月啊嘛。如果你系用啊呢个非法集结去叉罪，都系要咁长喺刑期啫嘛，都一样咁刑。 唔得，因为非法集结咧入唔到啊，因为冇 breach of the peace 啊， 冇破坏到社会安宁啊。 嗯。 你而喺一个和平嘅集会嘅时候咧，你肯守呢条线咧、 啊， 以前就真系冇乜嘢噶。 嗯， 老实讲，系冇事噶。 系咩？ 喂，你谂下当日。我哋冲过去德辅道中，其实都仲有 struggle 嘅， 嗯， 即系仲有同啲差佬，佢又喷胡椒喷雾啊，我哋又挡住啊咁样，即系都有啲肢体嘅冲突嘅，当然唔系一拳拳即系打落去啦，大家喺度互抽啦咁样，喺嗰下佢都系只可以告到我哋非法未经批准集会啫嘛，佢、告唔到我哋呢一个嘅非法集结啊嘛， 嗯， 如果佢告我嗰阵时候啊，因为我冇主动叫啲人去即系冲击呢个防线啦。警察防线啦，同埋个问题就系我乱入咗去咯，你差佬冲入嚟啫嘛，我哋顶啫嘛。 哦， 所以佢今次嘅蛊惑在于咩咧？用呢一个线划咧， 嗯， 其实系令到咧，我哋系好容易中嘅。即使我哋呢个系一个和平嘅集会， 咁你吹街都会啦。如果咁样讲嘅话， 即使就算你系已经申请咗个牌，不过差佬话而家已经完啦， 嗯， 你要 disperse， 你唔肯嘅话咧。你繼續喺度霸佔嘅話咧，佢可以用咧呢條罪嚟喐你。即使你和平、非暴力嘅抗爭都好，所以呢次佢蠱惑噶，攞翻呢個百幾年前嘅 common law 出嚟，大佬連成文法都冇寫噶，有成文法老實講，咁你立條成文法嚟托啊？喂，你梗係攞成文法嚟告啊，大哥，因為成文法大家都知啊嘛。喂，我同你幾時走去睇過啲 common law 咁嘅邊條罪你可以攞出嚟控告嘅，大哥？所以呢個由頭到尾。都是一个政治判决，审判，所以有些人说喂很奇怪，即是话我们那九子或者是即整个泛民的过程里面呢、太多矫情了，是吗？太多泪水了，这样 矫情其实是主要是注目者，针对注目者， 是吗？ 唔系，我觉得就真系嘅。 唔系，我想讲，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你在个 group 里面写了这样东西。我第一你一定要好似敏感 其实是 你一定要咁嘅， 嗯， 你一定要话俾人听，公民抗命无畏无惧嘅，即使你可能有啲人心里边唔系咁谂都好，你都要表现到呢样嘢出嚟。sorry 啦，因为你冇事，我更加要讲就系唔好成日喊啦。 唔系，即系俾我感觉就系咁样，即系。喂，你坐又喊，唔坐又喊喎，你点招呼你大佬？ 唔系啊，同埋你俾当权者觉得你哋好弱啊！其实两嘢就觉得你哋已经系冇料到啊！ 同埋嗰个印象系咁样嘅，形象系咁样嘅，即系如果咧，你系一个意志好坚定、信念系好坚定一个人嘅话咧，唔系咁容易应该受到呢啲咁样嘅坐啊唔坐啊呢啲咁样嘅事件咧影响波幅到自己情绪。 我估如果我喊嘅话咧，系一如果即系应对如处，有时都应该要用咁嘅角度去谂咧，就系你自己做嘅时候，你会唔会先？我只系觉得我对唔住屋企人嘅啫 ，only 嘅啫。但系我觉得我嘅屋企人一定要理解同埋谅解我呢样嘢。喂，呢个系我 course 嚟嘅，呢个系我 vision 同 mission 嚟嘅。是我 conviction 嚟嘅，我信念嚟嘅。喂，世界就系咁噶啦，唔需要任何付出就可以换到任何有收获。即使而家你付出完，都冇人 guarantee 你一定有收获啦，哥。不过喺成个香港民主运动嘅历史里边，达仔嘅讲嗰句说话啊，未坐过监，点算叫自己搞民主运动啊，大哥？香港嘅民主运动就系因为咁，所以先可能唔掂咋，大哥。我都分析过啦，嗰阵时候话。因为我哋个强权嘅压制唔好厉害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嗱，悲情牌系要打嘅，因为我都系睇半岛派嘅啫，即系佢有两个指控嘛，其中一个就头先你讲嗰样嘢，喂，使唔使搞到咁悲情啊？ 唔系呢个系 over 咗啊，我觉得系， 我觉得佢哋唔系演出嚟 over 咗，而系部分人咧系真心惊嘅，一可能部分人冇得做立法会议员 ，OK， 二。就係真係驚坐監嘅，因為點解咧？今次嗰班被控嘅人咧，就唔係新界東北啊嘛，唔係啊，之峰哥或者學聯嗰啲三子啊嘛， 呢個普通人， 亦都唔係社民連支流啊嘛， 即係唔係投身咗社運嘅人， 而係啲主流香港社會嘅 so called 嘅精英。嗱，呢班人咧，從來冇諗過自己咧作奸犯科之餘咧，都冇諗過用公民抗命嘅方法嘅。 但係當你作出呢個決定嘅時候，我唯一批評嘅地方就係，因為我都要揾嘢出嚟噏下咧，就係即係等我哋未來有機會進步喺民主運動裏邊，喂，你要預咗㗎， 嗯， 出得嚟行係預咗要還㗎，大哥， 因為 邊撚到有咁著數嘅嘢㗎呢個世界， 嗯， 你唔翻工有人出糧俾你啊，阿哥。你唔係提供嗰個 service 或者係提供嗰個 products， 有人幫你做生意，你有錢賺啊？喂，你唔係咁㗎嘛？喂，大家都係渺然一身啊！咪我覺得呢樣嘢呢，就係我哋所有話自己係爭取香港民主或者投身呢個民主運動嘅人呢，係要警戒嗰個地方。嗰場我唔覺得嗰場戲嚟嘅，即係佢哋頭先你話 over 咗嗰場，唔係，係佢真心啊，覺得好唔抵啊！屌大佬，我好人好者點會走去坐監㗎？即係話你都放唔低你自己嗰個地位同佢身份咯。嗱，如果從一個好嘅角度講，你扭一扭佢啦。嗱，我哋又冇得選擇邊個告嘅。嗱，你同我都有出席雨傘運動啦，係咪啊？都有旺角又有。金鐘有嘅，都唔知佢 係得尖沙咀冇去過。 係咪？如果我哋兩個俾人告，就即係證明我哋兩個都好重要啦，仆街係咪？ 即係尖沙咀冇去過啫，我哋就得 嚇。即係如果唔告嘅，證明我哋真係都係 small potatoes 啦。好簡單就係、是，喂，佢真係告你嘅時候，喂，你都要勇敢面對嘅噃。 因為 喂，我唔通喊苦喊忽又喺度。 咁講，如果佢告你嘅時候咧，即係你當呢個政治檢控嘅話，呢個唔係你自己個人嘅事。是要关，即是你是要将整个社会的 message， 你给什么信息给市民啊，这样东西要 所以呢，经过这一次经验之后呢，我大胆假设，即是小心求证和即是提出一些观点出来呢，你要快快脆脆认咎了就算 了。 啊。那无谓同你在拖延时间，你影响我心情啊。OK， 你快快脆脆。认罪。跟着我 make peace speech。OK， 系 你系要俾个零咧，时间大家度一度，捽有边 angle 要讲， 唔系再去喺度 钟耀华嗰篇演说就系蓝本， 系 审判我吧， 啊， 喂，你一定要话俾当权者听，我唔惊，我哋会继续嚟。你而家最大嘅问题咩？个客观效果嗱，当然嗱，呢班人帮我哋顶咗一板咧，我哋非常之 appreciate 嘅。OK， 亦都覺得佢哋係唔好彩，或者香港民主運動竟然要走到呢一個嘅即係悲情嘅絕路咧，係都唔係叫絕路，悲情可能都係個出路嘅。喂，但係你要話俾佢聽，就是、我哋有千千萬萬嘅人係等住上啊嘛，唔撚驚你嘅，你夠膽咪嚟啊！你而家共產黨有錢啊嘛，仆街，係咪紅霸全世界啊嘛？美國佬都怕你啊嘛，歐洲佢直情係跪低添啊，對住佢。我哋香港人唔惊你啊！喂，你有咁嘅勇气，佢先至反而可能大家斗空、啊、斗 show hand、啊、斗大、啊，挑我勾一条拆一条，系咪几廿岁人咪当去旅游休息咯，体验下唔同嘅生活咯。就算你唔信，你都要说服到自己信啦、啊。屌，唔可以成日喊苦喊忽嘅，屌你真系冚家祥。喂，佢就系睇到你喊苦喊忽。你哋惊啊！屌仆街，再喐，咁点啊？我哋唔惊，你够胆啊嚟啊！最惊你唔谂嚟，你应该咁同佢斗空啊嘛，大佬。喂，华剑大佬，手上冇筹码噶啦，大佬而家屌你成台，我哋都清台啦，屌你唔 show hand 啊 ，all in 啊，系咪啊？其实如果系嘅，嗰班曾经去即系自首或者俾佢拉嗰啲，又屌你咪全部冲晒去咯，屌你嚟告啊！你唯一用呢个方法嘅啫噃， 好似嗰阵时嗰套韩国嗰套戏叫咩名话？逆权大壮啊， 系 啊，最后尾咁样，因为你见到嗰幕啦，最后尾嗰幕啦， 好感人啊！ 最后尾 喺法庭啊， 系咪争住赢啊？我哋系最后尾系 唔系最后尾嗰幕咧？逆权大壮咧就系咁嘅，佢就系 好多陈情啊嘛。 最后嗰个逆权大壮啦，所谓卢武铉啦，系咪？ 系 都俾人告埋。因为佢为咗一个学生嘅即系丧礼，就人哋话佢非法集结嘛。跟住佢有百几个律师啊，差唔多系成个佢 陈情咁啊，好似系大概 嗰、那个应该点讲？我唔记得佢边个省边个市啊。即系总之喺嗰个区里边嘅所有嘅大状打得官司嘅，占咗三分二都帮佢做呢一个嘅代表律师。 系。 你应该系咁啊嘛， 晒马咯！ 屌你咪净系睇人套戏，又喺度 appreciate 人哋韩国人， 或者台湾人点解争取到民主呢、這个世界冇付出系唔会有收获噶。香港人我自己都反省咗好耐，我哋点解争取唔到民主啊？学阿达哥话斋，屌我哋监都未捻坐过啊！以前佢系唔会俾你坐，因为佢费鬼啲事，费鬼事你做英雄啊！今时今日老共嘅策略就系、是、杀一儆百，我系要秋后算账，我理得你外国噏乜，你就要同佢顶。即使你心唔系咁谂，唔该你做呢一场戏出嚟，话俾其他群众听，有个 role model 好唔好啊，大佬？以后边捻个敢做领袖啊？ 哦， 见到你咁惨。 如果你将呢样嘢定性为抗争嘅话啦，你完全要有心理准备，即系抗争嘅话就系要不畏强权噶啦，真系唔系口号咁简单，系真系要做出嚟嘅呢样嘢系贯彻始终。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又唔系即系 我唔系叫啲人做死事， 但系如果你真系即系洗湿咗个头嘅话咧，系一往无前嘅，应该系 你冇得选择， 即系冇得退嘅。其实 喂，你谂下当年啊。所有嘅美麗島事件嘅家屬又好，或者佢背後嗰啲律師，嗰陣時候你諗下，佢啲律師咪阿陳水扁啊、咩謝長廷啊、好似係姚嘉文嗰啲咁嘅友啫嘛。嗰陣時係冇諗過從政噶，係經歷過呢件事件，個個屌條氣唔撚順啊！當然後期就係覺得，原來從政都有數嘅，但係當年嗰個環境裏面。其实佢选择去辩护呢单 case 系好危险噶嘛，喺国民党嘅管治里边，即系好似而家大陆嘅维权律师咁啫嘛，边个敢接啊？呢啲 case， 喂，香港其实已经系相对好好噶啦，所以戴耀廷又好，陈建文都好，都要 name 嘅就系佢两个其实好有勇气，真系好有勇气，佢唔系咁嘅人嚟嘅。 你而家你仲 佢唔信公民抗命呢一套嘢嘅。 你而家仲要面对何君尧喺度秋后算账啊，寄信去呢一个港大啊，褫夺教职啊，呢啲好贱格嘅，其实系。 喂，两个系最乐观同埋最勇敢面对嘅呢两个人咧，喂，所以当日曾经写过佢哋话佢三次嘅人咧，唔该你收翻同道歉。 尤其系即系你自己喺呢一个。嗰啲管到啲本土派啦，系咪？你嘅本土派，你而家成日咧就喺度捆绑，嘿，你哋啊，都唔 Q 你啊，嗰啲咩旺角二事啦，乜乜物物啦。 我正想讲呢个 point。 喂，佢哋个个都系咁讲嘅，即系次次都系咁捆绑。阿郁文又系咁样嘅。 喂，你唔可以简单用呢两样嘢咧嚟类比嘅，其实即系证明你嘅水平太低。第一，我哋嘅路线系和平非暴力嘅路线。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点撑你啊，大哥？阿天奇哥当日好多泛民都同佢写求情信啦，包括吴凯仪在内啦。其实如果你 critical 啲咁问，即系你真系问吴凯仪，嗱你写得呢封求情信啊？咁你系咪认同佢嘅路线噶？ 唔系佢话佢最劲啊！佢又话即系有生以来见到最劲嘅政治家， 唔紧要啦。嗰啲即系夸奖嘅说话，自己写完自己都唔信嗰啲嘢就算数啦。喂，我问翻你 critical 咁问啊？喂，你系咪信嗰套路线噶？喂，你唔信你冇乱咁撑人、啊。 我觉得唔 喂，如果你撑得佢嘅话，你同郁米有乜分别？就系、是、送你去洗，我就帮你写下求情信啫。喂，你一同我一齐掟。系嘛？ 唔系，我谂唔同之处啦。 喂，正如当年你人海战术咁啫嘛，老毛即系嗰啲派啲人去打人海战术，就系人哋系咁啊，射机关枪，屌我哋一排一排涌埋去。 唔系，我觉得即系 喂，你系咪咁先？ 你话两者不同之处咧，就在于即系当然刑期有分别啦，但系我哋唔系执着讲嘅刑期问题，主要就系话如果你系非暴力抗争嘅话，我哋系可以期望绝大部分嘅香港人。系会企埋喺我哋同一阵线，一齐去参与呢一个抗争。嗰样嘢咧，系 for the common people 嘅，系对系对于所有最绝大部分香港人嚟讲都适用嘅。但如果你话暴力抗争嘅话，唔系个个人都承担得起呢个责任。 除咗呢样嘢之外，系我唔信啊嘛， 同埋会有 collateral damage 嘛。我系攞唔到好多群众嘅支持，都攞唔到国际社会嘅支持嘛。喂，如果我咁定？是对个有运动有好处的话，如果你这条 formula 是 work 的话、我们做了呢、你说我们不够胆咩、是不是喂，除了因为我背后的价值是跟你完全不同的，我不觉得用这样的手段，用当年共产党即是夺取政权就去炸一下啲 铁路啊，走去走去刺杀人啊，甚至乎喺孙中山度，因为我唔信你呢套嘢啊，我觉得呢套嘢唔捻 work 噶。 阿土伯唔使讲咁远啦，就算口头上啊，将非暴同埋暴力抗争捆绑埋一齐嘅人啦、啊，即系撑呢班嘢嘅人啦、啊，你包括郁敏啊、咩仇思达啊、Henry 啊， 啊 或者系边个陈云啊，系嘛嗰啲咩嗰啲咩啤梨啊嗰啲，佢哋全有边个真系做过勇武抗争啊？有边个做过？ 佢咪真系送你哋去死咯？佢背后撑你。 喂，你去到啊？ 俾个 justification 你。同样道理，头先我 upload 咗一个好重要嘅人，李仪咧。 啊， 练月增 啊， 你写过呢啲嘢嘛？喂，我点解？我唔系唔同情你，唔系唔觉得你呢一个 course 系错得晒，因为你背后都有个理念，因为你嘅手段有问题啊嘛。我要问自己啊。如果我话去撑你嘅时候，无论俾钱又好，写文又好，喺个麦嗰度讲都好，喂，我有责任，我要自己同你一齐做噶。 系啊， 当你第一排俾人打完机关枪之后，我同你顶啦。我唔信啊，唔好话我唔信啦、啊，你哋身边嗰班友都唔信啦、啊。如果唔系旺角骚乱完之后。点解唔再搞到我啊？ 你成日话乜嘢嗰啲人筹钱，点解唔筹埋佢哋嗰份啊？咁样样，喂，咁咪郁敏，你而家搞埋 radio， 你而家货金翻嚟啲钱有几多俾呢啲意思啊？ 咪拆翻两成俾人咯。 有冇拆？你有冇分过俾人哋先？你原来分完之后咧，啊，原来阿遭殃嗰啲咧同你决裂之后咧，哇，你嗰啲支持者叫人还钱噶， 还俾边个咧？ 还俾郁敏，为要对佢有恩咁样样，即系嗰啲支持者啦，咁样样。喂，呢啲咩道理嚟噶？你嗰啲系究竟系咪有偿的意思啊？呢啲系咪叫做 哦？ 原来系啱你 agenda 嘅时候，呢啲有意思；唔啱你嘅时候咧，哇！你就真系将人哋咧，就系当系烂鞋咁样踢埋一耳边，系咪咁样样咧？即系你究竟郁敏嗰啲嘢，喂，究竟经唔经得起考验咧？即系譬如我，即系嗱，坦白我唔知边个讲啊，即系话啊，我好似听阿吴志森讲啊，即系你话雨伞运动咁多年，唉，根本上冇人噏得出，系嘛？当中过往其实即系有一个全面嘅检讨，系咪有啲人咧，即系其实系唔敢去去做一啲即系讲将啲事情啊，说讲得好清楚啦。喂，其实我哋讲得好清楚，好啲。 其实我喺个节目里边 讲咗好多次，但系一讲嘅时候俾你话私怨啊嘛，嗰啲嘢边系私怨嚟嘅啫？ 我提出好多嘅假说，亦都不断引证一个假说咧系啱嘅。简单嚟讲，总结几点啦。喺临收帝之前，一香港嘅民主运动系不能够脱离大陆嘅。OK， 我哋一定要共同去做。第二，非暴力抗争，非暴力抗争只系唯一嘅出路。 嗯， 喺抗争里边。第三，大家唔好以为嗰啲嘢听日去完示威，后日就有民主啦。呢个系一个好长嘅过程嚟嘅。是有 ups and downs 的、所以第四，我们所有人是需要有心理准备，这场是长期的作战、这些就是检讨咯。运动里面的组织，第五是需要有组织的、不要玩拆大台了，那些不知道是不是鬼呢，我不敢说，但是呢你这样玩法呢是不能够能收能放的。陈建文、戴耀廷包括其他被判罪嗰啲，同你顶咗一板嘅啦，已经。 啊！ 你估佢真系控制到大局啊？佢真系煽惑到你哋啊、喂，但系唔该，大家守下规则，有啲 discipline， 人哋话散就散啦，人哋话嚟就嚟啦，唔系行军作战，但系你对你嘅对手咁强劲嘅时候，唔该大家醒水少少啦，咁容易俾人煽惑。是咪？即系我讲嗰啲本土派啊，当年啊，搞勇武嗰啲啊，吓话我哋过去几十年嚟一事无成嗰啲契弟啊，系咪？好，第二节时间差唔多。 你话即系你话非暴力一事无成咋？但系佢哋一铺清袋啊， 讲过咧， 大佬真系 无谓揶揄佢哋咧。好，下节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